柔真心，你要到哪儿去找像我这么好的女人，陪你哭陪你笑，陪你满脸皱纹还对你好。 Oh I do, Oh I do, I'll be不管世界反对，也不管风风雨雨、哦、让我们大声宣布要在一起，让我们大声对幸福说我愿意。 我喜欢你的脾气，你的可爱，你的任性， 我喜欢你的固执，你的眼睛里温柔真心， 你要到哪儿去找像我这么好的女人， 陪你哭陪你笑，陪你满脸皱纹还对你好。 Oh I do, 是汪东城，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心上，这种心上来自什么遐想？不用太追究，也能欣喜若狂。倘若梦这夜，是不是还惹你喜欢？有时候真相见了光，容易死亡。我也生了，对我说，这些年努力你辛苦了，无人时候让我拥抱真的我。我天亮了，对我说，只好继续加油，不然呢？只要我懂这一切，为什么那？ 来自 Ella 的一首《真的我》，北京时间来到了9:02，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行好音乐的 MyFM 100.5，欢迎来到假日早阳光，我是依然。2017年的第一天的第一档节目哈，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感觉说今天的这一档周末早阳光也是有特别的意义所在了。虽然说是元旦，其实我们还是要吃饭，还是要生活，感觉，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日子所在，好像说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又有了新的动力了。我想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心理暗示，也是我们庆祝新年的一个原因所在吧。当然了，新的一年呢，马天明00.5依然陪伴在你身边，一首 Thousand Years 送给你。

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y 只在 My FM。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 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 FM。 前面握手拥抱会零下50度北极探险为期10几天撒哈拉苦了绝对不愧三寸导演3天2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方向竟有深度放纵无意识催眠 我眼中你发现山中排队女生空飞都飘到人台男生外观帅的还有快几拍感情更重要的是演戏 管你小丑搞错我配管你是小清新是小空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 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 前男友的约会却到无影少女装备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24小时洗衣店都还明月网络上50个拍摄你们一点都不累 我眼中没那些山中排队女生跑不开就走到人台男生外观帅到六块几百女生最重要的什么条件 管你小丑搞错我配管你是小清新是小空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 北京时间来到了9点23分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早阳光我是依然昨天的时候呢孙红雷在微博当中晒出了一张网友随手拍摄的照片并且配文称不像好人为什么这么讲原来照片当中的孙红雷呢穿着蟒纹的西装戴着墨镜也是被保安和粉丝给团团都围住了边走边和身边的女子说话这个阵仗感觉真的挺像电视剧当中的大佬的角色哈虽然说这个孙红雷呢通过潜伏在戏路上呢成功转型那也在极限挑战当中把他的幽默本质发挥到了淋漓

空沙发在等待，拥抱只是不确定，我喜欢爱情多点惊喜。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Let's start from here, Let's start想街上走过那些人们，转一个弯，遇见美好。Start from here， 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圈回到那里。我喜欢爱情有点神秘。在等待，拥抱只是不确定，我喜欢爱情多点惊喜。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Let's start from here, Let's start from here, Oh, Let's start 王若琳的一首《迷宫》，欢迎回来 MyFM 0.5 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早阳光，我是依然。近日呢，赵丽颖晒出了自己和韩寒的合影，并且配文称她手机里的我真好看，还有男神想把她的眼镜给 P 掉，谁来帮帮忙，来向网友求助。那照片当中呢，赵丽颖也是素颜出镜，模样非常的清纯的可爱。那网友见状呢，就赶紧赶到这个评论区当中，放出各种各样处理过之后的照片。有网友呢，就直接将这个韩寒的眼睛给抹去了，只留下了眼镜。那还有不少网友就干脆直接将两个人的脸给换过来。那赵丽颖也是有的韩寒这张脸哈，也就还有着配着这个长发，感觉说也是让人忍俊不禁了。当然了，华妃娘娘蒋菲呢，也蒋欣呢，也是加入到了这个 P 图阵营当中，并且自称说是 P 图界的蓝翔一姐。那看完这则新闻之后，感觉说现在的明星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接地气了哈。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大嘴巴的一首《有事吗》。这里是 MyFM 100.5。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Don't stop the music，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只听歌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想看你的笑。

剩几个夜晚，再几次晚安，等你摘下还戴上指环。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只为错过你，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但我卑微奢求，让我存留些许的气息，好让你在梦里能想起我曾经抱你的力气。 OK， 不再见，来自陈雪东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60.5， 带给你随时随行好音乐的假日早阳光，我是依然。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南拳妈妈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组合当中的宇豪根据在回池上老家听到的熟悉的八扑叫卖的声音所创作的。为了这个呢，宇豪还特地的跑去跟卖冰淇淋的阿伯买了用了很久的那个八扑。起见的时候，那个阿伯还觉得挺奇怪的，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旧旧的而不去买一个新的呢？终于在宇豪的这样一个强力的说服之下，用50元的价格把这个买回来了。那这首歌的一开头呢，就用了这样一个八扑做出来的声音的效果，让大家感觉说一下子就远离了这样一个都市的纷扰，回到了那一个简单的生活当中去。那这样的一首轻松可爱的香草八扑送给你，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歌。这里是 MyFM 100.5，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寒假招生啦！全天托管，外教口语、3句9词作文、语数外集训，5折优惠，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2533-4477，2533-4477。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输比赛，谁先成了福利社。 这难听的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成了如此念旧的镜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仍如画面时空中还没变过。 校门外卖把工的老伯，那必须院长哥哥，放学后来就穿上，只剩得到这个 古练在古练，经过一生看不见，心里想那么多，反正学不上。亲手上白色的法布，还没融化的时候，悄悄跟着他背后，希望了上帝保佑，劝自己别再孬种，满山野香找把布，把把把把把把布也该找到了。走走， 双手压西湖，反正从来没吃过。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了，在外面等来不及交通，经过尖叫声在升起过后， 大风轻还好还好。 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成了如此凝重的镜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仍如画面时空中还没变过？ 从前怎么拒绝我们世界，立刻想起是什么画面，不断重叠。 优质音乐空间就在 Music Movie。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是 你好，我是林宥嘉 MyFM Music 40 40分钟不会间断的音乐空间 MyFM。 海明威的一首《老人与海》，非常熟悉的旋律。随时在听好音乐，你锁定的频率依旧是 MyFM 100.5 带给你的假日早阳光，我是依然。 近日呢，小 S 在微博当中晒出了自己做饭的照片，那小 S 呢抱着女儿冲镜头展露出微笑，那还晒出了自己和丈夫一家的全家福。也可以看到照片当中的小 S 呢和老公被三个女儿团团围绕，感觉幸福无比。那从出道到现在的话，小 S 也是一直在忙工作，现在是终于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了，对小 S 来说应该也算是体会一把不一样的幸福吧。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李翊君的一首《星星》，这里是 MyFM 100.5。 一闪一闪亮晶晶，闪亮的眼睛，许个愿，看见了流星。送给你，有你贴近心里，这温暖穿透心底，心灵世界有你，感觉如生命，有你靠近安心，陪着我度过风雨，不管怎样天气，不会被遮蔽，天空最亮的星星那颗就是你，闪亮眼睛像是你 MyFM 100.5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MyFM，

真的真的不愿意就这样陷入爱的陷阱，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而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情非得已来自庾澄庆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早阳光，我是依然。告别2016年，迎来了2017，那开年一月的电视荧屏呢，也可以说是有非常多的新气象了。其中呢，备受关注的孤芳自赏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将会陆续和观众见面了。那两剧也是汇集了像是钟汉良、 Angelababy、 杨幂、赵又廷等等的人气艺人，而且又是大制作，非常值得关注了。另外呢，由李小璐、张译主演的《守护丽人》和吴奇隆主演的《向着幸福前进》等等这样的都市生活剧，也让观众在开年之际呢，感受到了一股清新的这样一种暖意。而像是最后一张签证，则是将历史事件再次展现到观众的眼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李易峰、赵丽颖、杨紫主演的《青云之二》，陈晓和周冬雨主演的《遇见爱情的厉先生》，迪丽热巴和盛一伦的《漂亮的李慧珍》等等，也将会陆续播出。看一看这个2017年的一月份的电视荧屏，真的是可以说眼花缭乱，但是又非常的充满期待了。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一首《我无法不爱你》送给您，这里是 MyFM 100.5。 不能相信我这

Test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ar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 MyFM。 流下的泪水，一颗颗的

味道。 我要说我爱你， 我要说I love you， 我要说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Together in love. Oh, love in the morning, love in the evening, love in the sunset, together in love. 想陪着你变胖，陪着你变老，用幸福特调家的味道。 Love in the morning, love in the evening, love in the sunset, together in love. 想陪着你变胖，陪着你变老，用幸福特调家的味道。我的爱是情歌，是钻戒，是门票，邀请你去天荒地老，因为我知道怎样要用幸福特调，真爱的味道。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在华语乐坛呢，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也有不同风格的歌手，所以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其实是非常的难的。那我想周华健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个了，无论是他的代表作品，还是他非常特殊的唱腔跟音色，甚至是他的长相，都是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的。所以说很多在模仿明星脸这样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模仿周华健，而且只要抓住了他那几个特征的话，就感觉说超级的像。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当然要听一下他的歌曲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周华健的一首《其实不想走》，这里是 MyFM 100.5。 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然而谈得清说的爱不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 要相信我，再无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我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无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 流行的好歌，为你推荐 My 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 FM。 Oh yeah, come on, take your time. 왠지두근대는밤이야 No no no, no no no no. So tonight, 달끝까지달려가볼까 Yeah yeah yeah yeah. Just right, 시동에걸어 wake set everybody hold. 모든것이특별해너완전어울려무엇을원하다담아 make it work. Yeah. 셔리아마파리필터 sundown. 지금의신비로운느낌은뭘까완전내게로워 so people are sunrise. 네가없니난어딜가든 nobody. 도로위에여 긴 runway 날바라보는눈속 make it right. Just let me 난어딜가도반쪽 자 리니까 欢迎回来 MyFM 100.5，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加入早阳光，我是依然。导演陈凯歌携主演黄轩、冉谷、姜泰，还有张雨绮、秦昊、刘昊然以及欧豪、张鲁一等等啊，一众主创集体亮相了《妖猫传》的夜猫趴的杀青派对。那这次的电影杀青宴非常的特别，首先这个场地就非常的有意思，是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 club 举行的。不仅这样呢，当晚呢有很多的宾客都是头戴着猫耳发箍，衣服上呢也是别着萌猫的胸针，整个活动线 现场就有了一股浓浓的派对的味道。那主演们的登台方式呢也是比较特别，是以 CP 的组队方式逐一亮相的，并且呢互相敬下了一款专属于他们的酒。到最后的时候呢，陈凯歌终于宣布了当天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电影定档。因为要留出大量的时间来做后期，所以说呢鸭猫传在综合考虑之下，定于2017年12月22号在全国上映。那到时候呢就可以期待一下陈凯歌导演的这一又一力作了。接下来的时间就送上张信哲的一首《不要对他说》，这里是 MyFM100.5。 清晨时分走出你家的巷口，看着昨天擦肩而过，未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当我失去你那眼中美丽的温柔，当你决定就此放手，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除了沉默。陪你到日出，把你看清楚，哭得累了的你看来睡得好无辜，在你耳边轻轻说出最后的要求，不要对他说出一样的话，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别说你只喜欢他送的玫瑰花，因为这些是我仅有残留的梦。 要玩得过瘾一点， 累要累得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FM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早阳光，我是依然。那在亚洲的乐坛当中呢，特别是中日韩，你会发现说中国的组合其实是非常少的，就算是有的话好像也没有能够持续几年就解散了，而且有的持续时间长的呢好像知名度也没有那么广。但是很奇怪的是 SHE 就做到了，当然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呢，很多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SHE 这个名字也是不得不提的，而且也可以说在很多人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是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这样一个角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送上 SHE 的一首《五月天》，这里是 MyFM100.5。

眼，我奔向你是场表演。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如果有一万次苦难艰险，让我只书写诗篇。不管离你还有多远，不管离你还有多远，无所谓多久才是个期限，无所谓一路了几遍，我知道下一秒你就会出现。的字眼，无尽的梦里面，你在我眼前风发瓦解。在到达你身边之前，在到达你身边之前，过到最后是一场破灭，让我去守边那些。不管离你还有多远，不管离你还有多远，无所谓哪里才是真界限，无所谓迷茫了誓言。 OK， 欢迎回来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早阳光，我是玉然。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呢出品的电影《太空旅客》将会在2017年的1月13号正式登陆内地的大荧幕了。那近日呢，由邓紫棋创作并且演唱的电影中国区的主题曲《光年之外》的完整版 MV 也发布了。其实很多美国的电影的主题曲呢，在进入内地的时候呢，都会邀请中国的歌手来演唱中文版的主题曲，起到一个推广的一个作用吧。但是这一次呢，邓紫棋不仅仅是演唱了主题曲，并且这首歌呢也是由她亲自来创作的，并且呢还会作为影片国语版的配音版，国语配音版的这样一个片尾曲，在大荧幕上和观众见面。可见制片方对于邓紫棋的才华和唱功的欣赏了。接下来的时间就送上邓紫棋的一首歌曲，她的这一首《后会无期》。这里是 MyFM 100.5，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细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细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潮流的秀场 ，MyFM 陪你看。MyFM 陪你嗨， Are you ready for? 青春的旋律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Yeah. Okay, I'm just kidding. Don't stop the music, my FM. Don't stop the music,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 Don't stop the music, 只听歌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My FM。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

来自萧亚轩的一首《蔷薇》，欢迎回来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夏日早阳光，我是依然。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至少从歌名上来讲，今天来放还挺应景的，因为今天是2017年的新的一天嘛。那其实我们在对新的一年呢也是充满未知的，当然也是充满期待的，希望在这里呢也是想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可以顺顺利利健健康康，也是对我们的明天说一声明天你好。那接下来就送上牛奶咖啡的这一首明天你好，这里是 MyFM 100.5。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管。